小山林儿。有一天，一位老婆婆走过树林，看见一棵山梨树，树枝给折断了。老婆婆心想，好好的树枝给折断了，怪可怜的，就把树枝扶起来，用一根小布条把它扎好。哪知道山梨树忽然说起话来了， 谢谢你老婆婆，你帮助了我，我该怎样来报答您呢？你说说你想要点什么东西。 老婆婆说， 我们庄稼人不要什么东西，我年纪大了，就少个小孙女儿。 说完就回家去了。老婆婆还没走到家门口，就看见一个穿红衣裳的小姑娘坐在门口的台阶上。老婆婆跑过去问她，小姑娘，你是谁？ 小姑娘一把搂住老婆婆说，我就是您的小孙女儿呀。 老婆婆觉得很奇怪，又问， 那你叫什么呀？ 小姑娘笑着说， 小山梨儿。 老婆婆明白了，乐得抱起小山梨儿亲了又亲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婆婆给小山梨儿准备了许多好吃的东西，蜜饼呀，小核桃呀，蜜糖呀，对小山梨儿说， 我要到田里去干活了，你待在家里玩，别到外面去乱跑呀。 老婆婆走了，小山梨儿就坐在靠窗口的地方玩。一群天鹅飞过来说， 小山梨儿，给我们一点东西吃吧。 小山梨儿就把蜜饼给了他们。过了一会儿，几只小松鼠跑来说， 小山梨儿，请你给点吃的吧。 小山梨儿就把小核桃给了他们。又过了一会儿，一只黑熊从树林里爬过来说， 给我点吃的吧，小山梨儿，我太饿了。 小山梨儿就把蜜糖送给了他。到了傍晚，一只灰狼来了，灰狼的样子挺和气，他对小山梨儿说， 小山梨儿，我们一块玩去。 小山梨儿摇摇头说， 不去，我奶奶不许我到外面去玩。 狡猾的灰狼想了又想说， 那么你到台阶上来站一站，就站一小会儿。 小山梨儿说， 好吧，我就出来站一会儿。 哪知道小山梨儿刚走到台阶上，灰狼一把抓住他，把他拖进树林里，带到小岛上。老婆婆从田里回来，找不到小山梨儿，急坏了。她东找西找，一直找到树林里去，一路走一路喊， 小山梨儿，你在哪里？小山梨儿，你在哪里？ 听见老婆婆的叫声，小松鼠跑来了，天鹅飞来了，黑熊也爬来了。他们跟着老婆婆一起叫着， 小山梨儿，你在哪里呀？ 他们的叫声很响很响，一直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果然让小山梨儿听见了，他马上回答说， 我在这里，在灰狼的地窖里。 灰狼的地窖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那个小岛上。所以小山梨的声音传到老婆婆的耳朵里已经很轻很轻了。老婆婆朝着小山梨的声音走呀走，走到海边过不去了。 老婆婆别着急，我们天鹅来帮助您。 一只天鹅背着老婆婆，别的天鹅背着黑熊和小松鼠，他们一起飞到小岛上去。这个小岛上尽是乱石头乱树林，老婆婆找不着那个地窖。 老婆婆别着急，我们松鼠来帮助您。 小松鼠在前面带路， 不一会儿就找到了那个地窖了。那地窖的口子上堵着一块大石头，老婆婆使劲推了推，怎么也推不动。 老婆婆别着急，我黑熊来帮助你。 黑熊的力气真大，直一推，大石头就咕噜噜滚开了。老婆婆在地窖里找着小山林，拉着它就往外跑，跟黑熊和小松鼠一起让天鹅背着飞过大海。再见，再见！天鹅、黑熊、小松鼠都回家去了。老婆婆拉着小山林走呀走，正走到那棵山梨树跟前，灰狼追上来了。山梨树赶快把自己的树枝一起弯下来，就像一个绿颜色的帐篷，让老婆婆和小山林一起躲在里面。灰狼追上来了，走过山梨树，找不着老婆婆和小山林，只好拖着尾巴走了。后来呢？老婆婆和小山林就回家了，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快活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